大家好，请看《十善业道经》。雍正皇帝上谕第二面，雍正皇帝上谕第二面，第一行最后一句看起：和尚之对曰，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纯净；千世之宜，百人持十善，则百人和睦。持此封教，一周还去，则边户一千，人人百万。而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歇一行。一行习于家，万行习于国，寻乎可以垂拱坐之太平矣。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段话是雍正皇帝引用过去宋文帝跟和尚之的一段对话。这些人都非常明了儒释道三家在那个时候教学的成果，对于社会安定政权的巩固、和平和人民的安乐有积极的贡献所以文帝就说他说六经本是祭俗这个六经是指主儒家的教学。他如果讲到性灵真要呢，那这是属于佛家讲得清楚。要是全国人民都能够接受儒跟佛的教导他说我就可以坐享太平这是太平天子这接着呢和尚之这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很重要，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百家之乡，一百家在当时我们用概略的估计是一家四口吧，百家就是四百人这四百多人里面呢，他说只要有十个人吃五戒，那么这十个人醇厚、谨朴、谨慎朴素，他就能感化了这一百家这个我们想想，这是百分之一的数字百分之一二一百个人里头有一两个人真正的接收儒佛的教育，真正能够理解依教奉行，对于社会风俗就能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千世之宜，宜是一个都市，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有一千户这一个城市里面有一百个人呢持十善真正能以十善业道去修学，这一百个人和睦他就能感化这个都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乱了人心坏了 感觉到失望无救了，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我们自己要认真努力修学啊，他们做不善，我们行善，要有耐心，时间久了必定能够感化这些人。我们看上古时代啊，这个中国历史里头记载的啊，舜王啊，他的父母兄弟都是很恶劣的啊，时时刻刻要置他于死地的。他能够尽孝，真的像六祖能大师所说的，不见世间过，只看到别人的好处，而看不看别人的缺点。父母对我不好，他总是反省，我做的不如法，我做的不好，才让他生气。天天在反省，天天在改过，这样三五年下来，全家被感动了，这一家和睦了之后，就感动他的邻里乡党，最后感动到国王，是尧王，尧王听到这个事情，特地来访问他。所以中国讲孝啊，舜摆在第一个。尧王把两个女儿嫁给他，把王位让给他。孝感天地。一个人积行以真诚心，积极一切善行，能感动一家，感动一乡，感动一国。这在佛法里面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所以我们不要看到社会风气不好，自己就灰心就退转了，这个错误啊！要更积极，舍己为人啊，做社会、做大众的好榜样。所以佛家的教学，它的根本跟儒家讲的完全相同。在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这三句就落实在十善业道。如果没有十善，这三句是口号，是空洞的。用实善的来落实孝亲尊师，那么在佛家里面，这个意思讲得更深更广，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佛家讲这个孝顺，孝顺一切众生，谁做到了呢？在中国历史上，舜做到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不是没有人做到啊，不是没有效果啊。佛菩萨做到了，那是我们在经典里面的记载，那总是外国嘛。舜做到了，舜是中国人吗？中国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吗？这样的人历代都有。诸位如果读二十五史，你就能发现了。现在在新加坡，我们常常提到的许哲居士做到了。你看他一个人，不仅影响整个新加坡，讯息传播出去之后， 这影响东南亚整个地区啊。可惜呢，能够这么做的人太少啊。我们今天虽然学佛，无戒十善没有做到啊，要真做啊。一个人做就能产生这么大的效果，所以我们相信和尚之的话。如果这个地区有十个须知，新加坡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亲眼看到了，我们要发心学习。舍己为人，为整个社会，为一切众生。我们今天持五戒学十善，不是光为自己，光为自己这个心量太小了。希望来生得福报啊，这一生能改善自己生活环境，这个意义太小了。我持五戒，我修十善，是为一切众生，所以佛菩萨心量大啊，他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我们今天只要把心量放大到我们整个地球啊，我今天修行是为他们修的啊，是为他们做一个好样子，希望他们从自私自利回过头来啊，一切能为一切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为众生造福。我们这个人这个身体，就我常讲了很多次，身体在世间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啊，不是我啊，一切为我就错了，这个世界没有前途，一片黑暗啊，一切为众生啊，决定没有自己啊，念头转过来，一切众生是主人，我是仆人，我是伺候主人的，这是佛菩萨了。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呢，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做个好样子，这就是救度一切众生。啊，这种人在中国很多。我们常常听说，没有被发现的，没有人去宣扬啊，要宣扬才能产生效果啊。所以许哲居士，我还想找这个专门的摄影师，给他录一套记录的录像带。向全世界流通了啊！他虽然没有读过佛经，没有接触过佛法，佛经上所讲的他全做到了啊！101岁才发心皈依啊，在我们讲堂皈依的时候，我连五戒证书都送给他，他全做到了嘛。这要像一般打分数的话，他打满分呢，他打100分呢。这是我们的好样子啊。所以这种封教，这个封是封气，教是教化。这样良好的风气教化，一周还去，这个还去是讲国家了啊，边户1000，人人百万了啊，这个人人就是能够持五戒、持十善的啊，只要有100万人啊，能够做到整个国家风气就变了。就能够改过来了。 这下面呢，举例来说，人能够行一善呢，他就去一恶了。你比如说，能持不杀生，杀生之恶啊，他就不做了；能持不偷盗啊，这个偷盗这种念头行为，他就断掉了。去一恶，再歇一行呢，国家的刑法。是制裁那些违法之人，这人人都受罚，这刑罚也就息了，没用处了。这一行泄于家了，万行泄于国。所以人啊，尤其是佛的学生，一定要做社会最好的榜样啊！怎么样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先要从本身做起啊！善恶的标准就在这个小册子上啊！这个小册子是佛家，这个佛家经典呢，也分四大类：教、理、行、果。这是属于行经的，啊，是叫我们要拿行为去落实，啊，这个不是啊研究讨论的，是要切切实实去做到，啊，所以佛菩萨是九法界一切众生的好样子。我们今天讲模范呢，表率，学为人师，师是表率，行为示范，他的行为是一切众生的模范榜样。于是我们就要想到，我们起心动念，有没有想到，我这个念头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如果不能做好榜样，这个念头不能起。我的言语对社会大众有没有正面的利益？啊，没有利益，这个话不能说。啊，我的行为一切造作都要利益社会大众。啊，不利于社会大众的不但是不能做，念头都不能起，这才是佛弟子，这才是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否则的话，我们书念到哪里去了？我们到底学的是什么？雍正皇帝用这一段对话，换句话说，他肯定啊，在过去中国社会是儒释道三家的教育啊，他有智慧，他看得清楚，三家教学虽然在手段方法不尽相同，根本是相同的啊。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意思展开来，新加坡九个宗教，九个宗教在形式上不一样，教化众生方式上有差别，理念上是相同的，所以九大宗教可以团结，可以合作，不相同的是枝叶根本相同。哪有不能和睦相处的道理？我们试验试验，这两年来成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呀！新加坡九个宗教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往来这么样的亲切， 确实做到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道虽然不相同，但是不违背。这是我们在此地，这是亲目所睹的，这是在全世界做了一个好的样子，好的开始。九大宗教这些领导人、传教士也都真正是菩萨。为这个地区、为全世界人做出好样子，这就是贡献希望永远化解种族的冲突、宗教的战争。你说这个功德多大？所以幕后这一句话说：“寻乎可以垂拱坐之太平兴。”这个寻，深信的意思，深深相信。这是过往大臣在讨论的。宋文帝相信，和尚智也深信不疑可以垂拱坐之太平。只要把这两种、这三种教学，这儒释道三种教学好好的推广所以中国历代帝王那个时候学校不普及，怎样教化众生这是治国平天下第一桩大事就像一个家，你一个家庭，你要想喜欢你家庭兴旺，做父母的一定要懂得小孩，你的儿女他每天想什么，他说什么，他做什么，你要好好的诱导他了，要教导他去恶为善破迷开悟你的家庭怎么会不兴旺国家也是这个道理国家的领导人帝王大臣他要懂得人民在想什么人民在说什么，他在做什么，如果这个要不懂，没有办法去疏导诱导他教化他，这个国家社会怎么可能安定用什么方法教他呢？道德教育儒释道都是人文教育，今天讲人文教育，在中国古人讲说德行的教育教导你明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他生活教育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个天地鬼神是什么呢？就是与世间所有宗教不是别的，讲天地鬼神就是我们要懂得跟世间有许许多多宗教存在他给我们什么关系，我们跟他怎样相处是说这么一种事情都是现实的都是在我们生活周边没有办法离开脱离的，只要你把这三种关系处好，你就真正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幸福，就能做到所以中国古圣先贤为我们说的宝贵的教训《礼记》《学记》是中国教育哲学最古老的教育哲学，里面两句名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个意思用现代的话说，建立一个政权， 领导全国人民，什么最重要？教学啊。在现代的话是说，建立共识啊，这是属于现在人讲思想的教育啊，教你怎么去想啊，想要想善的，不要想恶的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上讲的太好了啊，我们把这一段最重要的话啊，我把它写出来，放在这个本子最前面啊，放在最前面啊，这个最重要的啊，这可以说佛法教学的总纲领，教我们什么？昼夜常念啊，常念善法，昼夜思维善法，昼夜观察善法。这个善法就是十善为标准，思这个常念善法心善，思维善法念头善，观察善法行为善。这个善法念念增长啊，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人要这样修，他怎么会不做佛呢？他怎么会不做圣呢？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啊，这个不见绝对不把世间一切过失不善放在心上，不可以，让你的心纯善啊，你的念头纯善，行为纯善，你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你的生活自在安乐，即算过最贫穷的物质生活也快乐无比啊，就像夫子赞叹颜回一样啊，颜回的物质生活缺乏到极处啊，颜回天天快乐无比啊，他乐个什么？他明了道啊，就是心善念头善行为善，不在乎物质生活，所以社会才能够永久的安定和平啊，不会去争利啊，争名逐利这个事情他决定不干。这后头一句我们把它念掉，斯言也，盖以圈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到真的是一个大段，这是这一段的总结。这一段是雍正皇帝说的，四爷是指上面宋文帝跟和尚指的对话啊，这个对话是劝善的啊，能够劝全国人民行善，这治天下之要道。这个清朝初期开国的君王都非常聪明啊，都很有智慧啊，他们推行宗教教育啊，那个时候佛教还是教育，佛教变成宗教大概是嘉庆以后的事情啊，在乾隆时代佛教还不是宗教，还是属于教育，所以佛教变成宗教非常不幸啊，变成宗教的时间也只是200多年而已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我们学是学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绝对不是搞迷信啊，搞迷信我们得不到佛法真实利益，只有教学，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